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己亥年新春团拜已定于本年3月16日星期六下午2至4点半举行，地点是沙田和斜广场3楼龙月海鲜酒家，每位收费22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人数等资料电邮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经 PayPal 付款留座。详情可致电2467-3088查询。到时见。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线。 大家好，星期五啦，翻嚟今晚嘅本土最前线，又有我张家谦、法国佬同埋卡路士啊，咁样。个捻嘢啱啱坐低就笃噶，笃捻爆个捻嘢，屌你啦！啱啱坐低 塞车啊， 垃圾啊，大佬， 塞车、啊， 屌真系帮帮下手，撑下啦，之后嗰啲学生啊，尽量今日星期五啲学生叫佢早啲学，知唔知？ 嗯。 咁咧就今日有幾單想講啦，咁即係我本身我自己啊，都係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揸開車啊，咁即係揸車揾食啊，咁嗰啲嘢。咁就早兩日啦，咁啊4日嗰陣時咧，呢個城巴嗰單意外啦，今晚又會講下啦。 係死咗兩個啊嘛，暫時在。 係啊，有一個即係嗰單嘢啦，即係係呢個三號幹線咁啊，即係元方交匯處之前嗰單咁都會講下，或者都會都即係都會想封煙，或者我自己分享一下啲經歷啦。因為都想話每一個星期都有啲特色。咁我自己嘅特色就我自己本身教車佬嚟嘅。咁我以前又做過拖車佬嘅，屌！所以我陣間我會用多，即係我以前做過拖車佬。嗰、那個身份，即係講一講呢單嘢，或者都係講講啲拖，即係啲壞車拖車咁嗰時候，有啲乜嘢注意啊？嗰啲嘢都可能講講同大家，咁即係會有啲，即係都係講本土特色嘅嘢啦。咁啊，另外就陳馮富真就早排就唔知佢會食撚咗方言豆沙包定點嚟咯？又話屌中國嘅疫苗真係引領全球，咁亦都幾撚，即係個恐怖程度引領全球啦。咁陣間都會即係講講啦，即係所以今晚直接聽風煙就可以，即係都唔會話定到點樣哦，有個 topic 咁啊，點你要咩定曬啲 topic 俾你，即係大約都講嗰啲嘢。 有咩打電話嚟講啊？係啊， 亦都可以，譬如我哋話喂，我哋可能陣間講沙中線屌收喂。我就會加多一個咧，叫做焦土新聞。焦土新聞嘅環節啊，明唔明啊？即係我哋本土派嘅近年嘅本土派係同焦土呢兩個字係不能夠分割嘅，屌你！即係所以我係啦，加多個。 所以對家有咩唔中意嘅嗰啲咩斗擦掌，仲喺日本嗰度想 一來啦，唔 係長途電話打嚟都得㗎。 係啦，嗱，喂，斗擦掌嗰度真係又要講講。斗擦掌嗰度真係又要講講啊！斗仔想抹緊低先，屌！陣間唔撚記得咗，阿 Nelson 有冇筆啊？你嗰邊抌支筆過嚟好啲啊？喂，掉俾我哋啦，唔該，水都唔記得斟嚟飲。掉我先抹低咗，因為幾個禮拜想講，我唔撚記得咗，所以要好撚小心咯。抌落嚟，唔該曬 ，thank you。掉我抹撚低先，郭兆傑要講嘅，屌你老母真係郭兆傑，唉，屌你老母個笑係邊個笑？笑緊打我自己睇嘅啫。郭兆傑要講下啦，咁你老尾咁好啦，你講啊，喂，咁你喂加啲焦土新聞咯，喂，最撚好嘅焦土新聞就係、是、喂沙中線嗰最撚大鑊咧，喂，依家沙中線元朗咧，例如你啟德嗰邊咧，因為有個啟德站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你紅磡站嗰度棘撚住啊， 所以咪通唔到車， 啟德站會通唔撚到車， 最撚慘嘅， 咁有啲乜嘢咁撚開心咧？啲新聞，屌你啟德站上蓋嗰啲物業冇車搭喎，大撚鑊嘅時啊，依家屌你老尾閪，好啦好笑啊！依單嘢睇下先，嗱喂，咁依啲咪朝早新聞咯，講下依啲咁啊嗱，今晚咧就都係接受呢個封煙啦，咁啱啱新鮮嗰日嗱又有單我見到，屌有40多歲嘅醫生咧，定係50多啊？ 40多零嘅啫， 啊， 隊草 涉嫌啦嚇， 喺屯門醫院。 涉嫌喺屯門醫院咧，就依個吸食大麻嘅咁樣，因為咧嗱，其實咧我就唔係話冇準備資料嘅，最撚慘咧，我一準備完啲資料咧，我啲資料咧 就冇撚曬， 就唔係冇撚曬，我揾唔撚翻，我要重新再揾過，咁唔緊要啦，咁啊今晚會講，即 係彈咗出嚟， 即係預告咗會講呢啲啫，因為我啱啱揾嘅，咁講翻。 講單車先啦，呢單嘢 講單車先啦，即係又唔即係又唔可以用新鮮滾熱辣乜乜，即係又話唉點樣即係嗱，我睇到啦，即係呢一單啦，由呢、這個城巴啦，咁有個司機咁，即係個情況發生就係三個幹線向住西隧口嘅方向啦，咁又當其時就係有架貨車就喺第二線啦，第二線嘅意思即係話由左邊鎖過嚟右邊一二第二條線咁嗰度，咁嗰陣時個情況咧就係一個架貨車啦，架五噸半啦，即係應該五噸半嚟，我冇留我。因為我看不到佢個尾板有冇嗰個反光板，我不知道是中型定咩啦咁樣。咁有部貨車，咁就機件故障停咗喺個二線嗰度。咁其實係好有問題嘅。首先呢一個即係要同大家講講就係話，喂，你留到就一定係炸冧留埋去。咁唔排除當其時佢架車一跪低咗冇咗動力，咁你留，你佢可能留緊嘅期間即係仲喺度，即係喺個即係向前啦，即係用滑行啦，即係用緊個衝力滑行嗰陣時候，佢可能cut唔翻埋去，都唔出奇。即係你即係公道啲講，就話你可能有啲人話：屌你搞撚錯啊！梗係要擺喺埋一二邊。喂，咁有陣時屌部車都屌你冇撚到動力咯，留撚緊埋去咯。咁啲撚樣你都知道香港啲撚樣噶啦，揸車嗰啲係唔撚俾你cut就唔撚俾你cut噶啦，嗰啲狗閪。即係其實呢一單嘢可以引申咗好撚多嘢出嚟嘅，真係。喂！啲撚咗淨係齋屌就話，哎點撚架停撚咗喺二線嗰度啊？有冇咩屌你啦？話唔定佢想cut唔撚到埋去咧，係咪啊？嗱，揸開車會知啊，所以係咪先？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有架城巴啦，就啱啱雙層巴士啦，就本應就去西隧嘅，咁就係過海，唔知去筲箕灣定邊鳩度噶咁樣嗰架車，咁咧咁啊經到咗啦，到咗，咁就睇翻片咧係冇撚得過俾你嘅。咁就我，因為我睇就好撚遲先得，或者好似得撚咗又放撚翻俾力，然後又再追嘅咁好啦。咁跟住我就睇，咁點解我會睇到佢話好似有得俾力咧？咁我點解會知佢有得俾力咧？因為即係估到佢有得俾力，因為你啲車一得俾力咧，個頭會中噶，即係個頭會向下中噶。咁我呢啲咧就睇撚慣咁樣多年賽車咧，我哋研究賽車咧，因為我哋會研究啲賽車手幾時收車噶嘛。咁我哋慣撚咗睇埋呢一樣嘢，佢幾時得俾力就個頭幾時坐。咁就知嘅。咁我之前睇嗰條片咧，就有喐咗兩嘢嘅。咁咧，我哋一播一播條片先。嗱，咁就撞之前嘅十零秒啦。咁啊，嗱個巴士嗱沉咗一兩嘢，嗱一下臨到再沉多下嘅。咁好啦，依家就撞咗埋去啦。OK， 咁啊翻翻嚟啦。咁就好不幸啦。咁啊呢一個碰撞就導致一個巴士司機就。過身啦，咁啊即當場就 死亡 啦，即係都啊咁。另外就貨車司機就去到，即係佢咁啊貨車司機咧就係喺個尾後面就擺低曬啲物件嘅，咁其中一個就又係屌啦。呢一樣嘢我就真係即係又唔係話要屌，即係要同大家講下，屌冇撚用嘅，陣間會講啊。咁好啦，頭先條片咧影到，即係佢中嗰兩下咧，咁其實都係。咁點解會知道佢其實係冇得俾力咧？咁同埋好大機會係當其時個司機分咗心，睇唔到前面。咁咩事？因為咩事分咗心咧？其實就即係當然唔好一口咬定話可能玩電話呢啲啦。我有陣時 cut 線，擰一擰望一望，唔撚 cut 得，望喂再睄多兩睄。即係你個視線離開咗前面個範圍，你可能好撚多嘢望噶嘛，要睇兩邊鏡，可能等級。喂，揸開車嘅心態就係啦，屌你依條路十年都唔會塞車，屌之前望又唔係塞車又唔係成嘅 cut 線，真係屌啦乜，可能真係巴士司機望鏡望耐咗啦，真係望鏡望撚耐咗啦，咁佢知唔等知佢應即係個成件事係個判斷錯撚咗咯。咁然後你要夾撚埋所有嘢嘅就係話由開始部車停撚咗喺二線，然後貨車司機就即係埋唔到去啦，我唔知咩原因啦，我就唔撚相信即係本能反應都會向左擺向右擺嘅，咁呢一樣嘢真係想同我即係同我過身嘅貨車司機講講，真係有機會埋唔撚到去嘅。我以前做拖車佬都幾撚多啦，佢屌你老母一落撚咗個波箱，屌嘟咁停撚咗喺度，咁你點樣搞啊？係咪先？咁會有依啲噶嘛？咁好啦， 好撚多巧合加撚埋咯。即係如果你咁樣樣，因為今日啱啱最新嗰個報道咧，就係 話個司機 係啦，已經係即係完全啊冇跡象係得過車啊咁嗰啲嘢噶啦。咁最多都係話喺肇事嗰個位置有十幾尺胎痕。咁但係你撞到咁咧，就唔知嗰啲胎痕邊個嘅。其實有陣時嗰啲位置可能上一次交通意外都唔出奇嘅咁樣。咁就警方啱啱依家就講過，就係冇撚個任何反應嘅。咁最大機會就係因為真係當時咳緊線，望撚咗嗰邊，咁啊咁撚啱，就前面壞撚咗架貨車，咁就掰撚咗埋佢啦。咁嘅情況，咁啊就係咁啦。咁我嘅估算亦都睇，即係睇翻咁多估啊。咁所以頭先睇嗰條片又係即係真係估啊，啲撚嘅又話咩屌個司機之前拍大髀啊，又話咩屌個時數啱唔啱？即係你話有冇關係咧？咁即係你話開工時間長，咁屌你老母一定有關係。咁但係就最撚主要唔係呢個原因，一定係分撚咗心咯。咁樣啦，就係、是、啊。咁啊，依一單睇下到啲人講啦，或者大家可以分，即係如果封煙上嚟就分享一下，即係或者有第二個睇法嘅，有都可以打電話上嚟講，或者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呢啲經驗。咁好啦。講翻，如果你壞撚咗車，嗱，譬如咁啊，嗱，你首先你撇除咗有呢單嘢，喂，通常你揸車跪撚低咗，咁你點搞？ 打四火燈。 嗱，當然啦，嗰個叫，所以嗱，要同大家講啊，嗰個叫做危險警告燈，啊，死火係唔撚使打燈嘅。嗰個叫做危險警告燈，我同大家講，嗰個唔係叫死火燈，雖然我自己都叫佢做死火燈，屌你老。連考牌官都叫我做死火燈，你就吹佢唔撚漲。但係嗰個就唔撚撳，即係一撳就因為你有危險就開嘅嚇、啊。所以但係有咗講炒開少少啦。有陣時啲撚樣咧，咪喺你後面屌你，屌你老母閪！你落下打翻個死火燈得唔撚得啊？跟住你可以落車同佢理論啦。屌你嗱，司機先生，你要知撚到咧，嗰、那個叫做危險警告燈，係有危險咧先至著嘅啫。屌你老味，如果你咧，我頭先咧只不過落我阿媽落一落車啫，冇危險嘅，冇即時危險嘅，就唔撚使打死火燈噶啦。OK 咁樣，咁但係我其實我自己都慣撚咗咁，費緊事啲撚啲屎忽鬼成日喺度屌嘅啫。啊冇啦，咁我打死火燈啦嚇，咁跟住點啊？會係 跟住就報警。 係咯。報警呢，其實依家就唯有報警。但如果喺個拖車佬嘅角度嚟計咧，即係如果拖車司機做生意嗰啲，就唔撚上去報警嘅，陣間會講啊。咁好啦，喂，其實咧一般嚟計咧，停撚咗好撚多時，成日見撚到啊，我都見撚到。喂，打電話叫拖車佬嚟撚到，屌你老母閪！我通常都係一去撚到成地水桶，成地水桶，然後咧嗰、那個司機咧，即係尤其是夜晚咧，嗰、那個司機就企撚咗喺嗰堆水桶嘅後面，再攞個電筒喺度撩鳩後面。咁咧，我通常去撚到咧，我就同嗰個司機講噶啦，我就喂行翻入嚟啊，好撚危險啊！等我起撚完勾，我同你講發生咩撚嘅事啊？點撚解話冇撚用啦？喂，我試撚過好撚多次啊！即係我啱啱入行嗰陣時咧，即係譬如你套路講咁嗰啲，咁啊去起勾啊，你又即係你壞撚咗車咁你啊？咁你部車壞撚咗，咁我話去拖嗰陣時咧，喂停撚咗喺度，咁好啦，咁做咯喎，有一次最緊記得喺農場度做啦，我擺啦，因為我嗰時買撚咗個閃光雪糕桶兩嚿水，閃光雪糕桶，咁嗰時啱啱入行啊嘛，做拖車佬，咁喺農場度喎，咁我即刻拉個閃光雪糕桶，閃撚住光嘅雪糕桶，擺喺架哥係啦，擺喺我工作嗰個位置後面，大約五十尺到啦。咁啊，然後就啊，跟住起勾啦，我哋叫起勾做嘢，突然間屌你老咩閪，聽到響胎聲，同埋呱呱聲，呱呱聲咧就係我嗰個雪糕桶走出嚟嘅，嗰啲響胎聲就嗰部私家車出嚟嘅。咁我個雪糕桶當其時咧已經係擒撚咗喺個私家車嘅泵把下面，俾佢撞撚咗，然後個雪糕桶俾個私家車推呱攣埋嚟，然後就去撚咗我做撚緊嘢嗰個私家車後面大約十尺到啦，就停撚咗。咁樣就我呆撚咗，企喺度，屌你老母閪，嚇撚到， 尿都瀨曬。 咁其實我想跳落下面就即係想跳落原崖咁樣啊，我會嚇撚到，走唔撚甩㗎嗰下係，因為我係喺欄杆嗰邊。好啦，跟撚住屌你老母閪，嗰啲煙嚟撚到，跟住去撚到，哇！跟住我先發覺，屌你原來其實嘥撚氣啊，根本你知撚到咧，有陣時咧， 佢唔係睇你唔撚到嘅，有陣時啲撚樣，或者咧你閃撚住光咧，嗱，喂，兩個講法，你可能你閃撚住光，佢係睇你唔撚到，佢都係睇你唔撚到，或者你好啦，咁咪好撚似頭先我講緊城巴嗰個司機咁，喂，佢 cut 線 cut 唔撚到，喂，睇到係咁不斷你望撚右邊，咁就係睇唔到，就係睇撚漏咗，因為佢唔會有預知到屌依家度隨時有危險噶嘛。即係佢唔撚知依度係鬼呢部車位，依度有人起緊勾噶嘛。咁所以其實同大家講，多撚魚一撚定係停撚低車部車，唔算喺邊撚度都，你打撚咗四顆燈，係咪先？我都噏撚咗四顆燈，打咗危險警告燈，然後就等人嚟，等拖車佬。咁好啦，喂，一般我以前喺嗰度，即係仲係做緊嗰一行咧，仲係做緊拖車嗰一行嗰陣時，嗰個做法咧就係、是、咧。譬如你三號講先啦，即係我做嗰陣時係仲未有西隧嘅，西隧有未啊？啊有 ，sorry， 西隧。咁我講三號講先啦。譬如三號講先咧，青馬鬼得一部鬼得一部車，佢一定係要青馬大橋管制交通管制嗰一班拖車佬去拖走咗，去翻你哋嘅行政大樓啦，或者佢哋會 set 咗一啲位置，可能係汀九橋隔離嗰、那個丁口橋隔離嗰個直升機場啦，咁擺低，然後就我哋啲拖車佬先至去嗰度就勾翻嗰部車走嘅。咁點解會咁做咧？咁好啦，因為佢哋話怕危險，咁但係有個問題啦，就係、是、咧，因為佢哋要收費嘅，就算佢哋拖廿尺都好啦，都係收嗰幾百蚊嘅。咁有啲車主唔撚願俾噶嘛。咁所以咧嗰陣時咧有一樣嘢咧，我哋成日要同啲嗰啲青馬大橋啲鬥快嘅，鬥快去噶啦。因為咧，如果佢哋即係通常都唔夠佢哋快噶啦，咁即係我哋會安撫翻嗰個車主咧，就話：，唉、哎，係啊，你陣間要俾多幾嚿，因為冇辦法啦。佢因為咧一定屌就屌鳩我哋嘅，點解我哋咁撚遲就又搞撚到咧？咁啊，俾管制區嗰啲車咧就嚟撚阻截咗佢嘅啫。佢嗰陣啲係唔撚願意，因為要俾多幾嚿嘅，係啊，俾多幾嚿啊。咁好啦，即係個情況就話其實好撚快就有人到噶啦，其實。 咁但係今次依單嘢係因為唔係喺嗰啲，即係喺個鋼線嗰度。 佢啱啱咧，佢有個鏡頭咧，就可以人手控制就分方向嘅。佢一個報道就講啊，咁可以分方向嘅，前後咁樣樣轉。咁佢就啱啱咧就冇撚望到嗰度嗰個鏡頭。 哦。 咁冇教到嗰度，咁你依咁依啲你又？咁你可以話喂搞撚錯啊！屌你老母，你咁撚鬼條隧道，你老母你個鏡頭唔撚監管多啲，咁你屌點？喂點撚知會屌你老咁撚樣發生呢單意外啫？咁當然話，如果屌有得改善嘅，加撚多個啦，睇撚曬啦，係咪先？同埋喂，有陣時啲嘢喂，永遠都係教育好撚緊要啊！屌你同你講，即係喺嗰個教育係電視嗰啲啊，即係成龍大哥嗰啲啊，提撚住啊，好撚煩啊！屌你啲撚揸車就係咁撚樣噶啦！屌你喂！即係你等於不覺保姆車個手掣失靈垂咗落去咁，咁後屘都 check 過，極大機會係個司機個手掣係棘得唔即係拉得唔好，拉得唔好。喂，依啲嘢你咪要長期提撚住咯。喂，嗰、那個以前係華隻英兵嘅，華隻英兵學得揸車嘅，跟英國佬學嘅。依家現時我哋考牌制度大，即係全成個考牌制度嗰一啲咁嘅豬腸肽啊嗰啲，全部就係英國軍部嗰度出嚟嘅嗰啲嘢。咁喂點？喂嗰、那個以前係華籍英兵，我相信該位即係北角嗰單嘢，嗰個司機，該位嗰個司機都很肯定係即係都係接受過正當訓練嘅。但係喂，你有陣時真係要提撚住啲撚樣，有啲撚樣可能三七年之後學撚咗嗰啲唔撚記得曬嗰啲。重點噶啦，已經屌你老嗰啲嘢，喂，要即係嗰啲安全，喂，所以你交通安全嗰啲長期提撚住人，屌你即係嗰啲乜嘢貨車褪緊車尾，你要拍片，喂，你要拍片，貨車褪尾嗰陣時唔係等行去車尾嗰度，屌你老咩閪係咪先？有陣時貨車佬係睇漏眼就睇漏眼噶啦，你屌你老唔撚到個撚個真係請撚到個司機，屌你下下入後波，屌有人跳落車，屌幫你睇後面咩？屌你老母閪幾千個鐘啊啲人，屌你老母再啲慘啲啊！你老細唔撚願請人噶嘛？你老母閪仲要請撚到個司機幫啲大貨車睇後面。屌最撚直接啊！教啲友仔，屌你老嗰啲車褪緊後啊，行撚開啲啦，係咪先？一撚樣唔撚知啊，唔撚識性啊嘛，所以小撚心依即係依啲咁嘅長期教育同埋要喂不斷改，不斷見撚到有啲咩事發生要改進，咁你屌你西隧咪加撚多個鏡頭咯，係咪先？ 咁咧，除咗你話加鏡頭咁啦，又想問下你啦。嗱，如果譬如即係壞撚咗車啦，喺啱啱起條公路或者條路嗰度啦，咁、如果打燈冇用，擺 又唔係冇用，打撚咗先啦。你要先喺到一，就算你排到好撚大陣仗，都係即係好啲咯。咁但係你要知道你排撚緊嘢嗰陣時都危險啊！你又冇反光衣，係咪先？哇！你一就好撚專業，屌你可能跪撚低嗰部就係一屌一早整，屌你老母閪係整到嗰啲車，咁你嗰啲做法咯，你做唔撚到嗰個做法就咪撚滯啊！明唔明啊？你屌三號鋼線嗰百鳩幾，喂啱啱行撚完青魚八一嘅，屌嗰陣屌腳油點會收啊？係咪先慣撚咗？同埋你好撚慘啊！有時咧，即係職業司機，尤其是啲巴士司機好撚慘。揸到嗰條線滑撚曬牙，係啊！揸到嗰條線滑撚曬牙嘅會，即係呢一樣嘢，即係又我又唔係話貶低嗰、那個巴士司機嗰個技術定點撚樣？喂，真係揸到滑撚曬牙㗎！你屌你咁揸嗰條線，屌你咁啊！你都 慣曬眯埋眼㗎。 係啊，你都眯埋眼，屌你點撚知就係眯埋眼嗰下就有架車喺度，就咁樣樣啦。咁啊呢一單可以講講啊，或者你可能唔撚認同我嘅分析，咁我都可以打電話嚟啊！講講咁樣，即係都可以問一問。所以你即係我想屌鳩，如果係我要屌西水就屌你老母！我做緊拖車佬嗰陣時，你又咁撚快拖撚走我啲客啲車，屌你呢一步你又唔撚咁撚快拖撚走，屌你到尾閪係咪先？即係你係啦咁樣啦，呢一單嘢你有冇第啲嘢講？ 呢單 即係你搭車多㗎啦， 搭車我真係 係嘛？咁啊，陳棟夫今日講喂啲疫苗嗰單嘢咧，你有冇？ 有啊、嗯、有啲資料，即係你想講講佢阿陳棟夫真點樣講先嗰句？佢話我哋中國 引領全球啊！ 嚇，引領全球嗰、那個疫苗，咁咧問題咧就係、是、嗱，其實最簡單最即係嗱新聞嗰度咧比較出名有幾單嘅，一單係2007年嘅山西。另外一單咧就其實都好鬼多單，跟住就係啦，一陣間有想整個 table 出嚟睇睇，跟住另一最簡單最上年都有單啦，2018年嗰、那個長春啊乜叫咩長新啊，長新乜鬼嘢係嘢啦，我哋睇睇個 table 幾多單嘅嗱，呢個喺 Wikipedia 揾到嘅，你睇下由2004年開始，幾多單？哇！2019年都有單喎，啱啱睇到。 你 send 俾我啦。 誒，即刻 send 俾 你。你 send 俾我先啦。你 PM 俾我先啦。 得，冇問題。 啊，即係呢啲，哎呀，我睇唔到啊。 係，就 send 俾你。我哋睇唔撚到。 你有喺手應該你讀埋啦，呢啲明唔明啊？ 係。咪大家去睇下。 睇睇先啦，望一望我。 由2004年開始， 嗱數啦，其實就屌你老尾，即係 唔係呢啲係曝咗光嘅。 嗱，等我陣好快啊 ，sorry 先啦。OK， 嗱最近一單咧，1月11日，咁啊百幾名啦，聲稱啊百幾名，咁啊中國疫苗危機嘅百幾名。咁多人啊，有百幾名喺江蘇啊幼兒啊接受過疫苗之後，百幾名不啊出現啊呢個不良反應。咁有咩不良反應咧？就係咧咁啊呢度好啦，講翻嗰個情況咧，就係咧話咁咧金湖縣啊，咁啊1月10日啊發布啊呢個通告咧，就係話咧對呢個啊咁就對疾控中心咧分局咧主任咧就楊萬琴咧就等咧咁相關負責咧就吸引咧呢個免職嘅處理，咁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唉嗰、那個疫苗啊出事嗰度 ，sorry 啊，我哋接屌我揾唔揾翻嗰一頁出嚟添 ，sorry 之後就 唔使嘅，你去嗰度有 係嘛？ 係啊，未有單咯，江湖啊嘛，係咪江蘇金湖啊嘛？ 係啊，咁咧。我哋先有數撚翻啦，即係陳夢夫真佢講啦，就係引領全球個問題咧，就係話咧 危險引領全球咯。 係啊，個危險啊引領全球。佢有乜問題？疫苗咧質量咧符合標準，都圍得個報告啊造假。屌你諗，依家就係話撚緊你大陸，屌你嗰啲疫苗會造假個問題啊嘛。依家 屌你，即係嗱，點解會話咁點解我話會要即係要等你揾呢單嘢出嚟講咧？其實咧，即係打到疫苗危撚險有問題，大家都知㗎啦。 其實連大 即 係 你早排 嘅 黃醫院係排撚曬隊咁好啦。我就想講緊，又係講翻呢個問題啦。喂，屌你老母！如果到時大灣區啲人，我哋啲香港人，你成日叫佢上大灣區，咁可能去咗大灣區，跟住生兒育女，係咪翻翻落嚟香港？屌你再排疫苗咧？ 哦，係啦， 排疫苗咧？ 誒，好簡單啫，即係我有朋友，我其實都有唔少朋友咧，做嗰啲咧打針嗰啲咧，你知有啲咩啊？咩嗰啲 HPV 啊，咩子宮頸防子宮頸癌嗰啲針，哇！你一車落嚟㗎啲嗰啲大陸人，係啊，全部過嚟打咯。 嗱，我依家有啦，撈撚到啦，唔好意思啊，等咗。2004年、2005年，好啦，2004年係江蘇省， 又係江蘇， 係一個例子。武經燒即刻咁啊，冷年失效，屌你邊聽到？跟住咧係好啦，2005年安徽甲類肝炎咁啊，疫苗異常。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咁啊多方面不明，咁大批中毒及致死事件，屌你老母好啦！2005年嗰單安徽甲型疫苗、甲肝疫苗，咁好啦，死廿人， 咁啊死一個，重傷廿個， 多撚到咁撚樣，臨本事真係。 但係2007年嗰單好出名嘅，因為嗰單嘢真係死好撚多人。 啊，2004、2005、2007、2009、2009、2009兩單，20102122132016一單2018又一單2019又一單2019兩單，屌依家今次呢個成日加裝 係。係啊，就三月，咁而家先三月啫。 咁啊，嗱依啲唔好意思啦，我哋屌我哋揾資料有啲誤會啊，係咪先？咁好啦，咁咧，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屌你老尾閪，你成撚日講撚緊依家點咧？中港融合啊，又話乜撚嘢？屌你老母！我哋大陸有幾撚土啊？都係點發展？我屌你老母閪！你係咪要啲香港人？屌你翻去大灣區就屌你老母閪，翻去住，然後就落嚟香港搶疫苗咧？屌你老母！冇撚解決嗰件事，係咪啊？ 冇噶！ 屌你老母閪！所以我咪成日同大家講，喂，叫佢老尾閪啲喺落嚟香港團聚嗰啲，即係好撚慘啊！呢樣嘢，我翻大灣區團聚啦！屌你老尾係。 喂，講起啲針又係啊！你其實而家睇下咧，嗰啲咩打咩子宮頸癌嗰啲針啦，同埋嗰咩 BB 嗰啲疫苗咧，即係嗰啲話唔知咩防腦炎啊，防咩嗰啲。 你上次養和爆撚曬棚，咪就係落嚟打子宮頸癌咯？咁點撚解啫？我屌你最撚慘！屌你老尾！喂，陳馮富珍嗰啲話乜撚嘢啊？佢話喂要，sorry 啊！要屌你加強監管喎！屌你點監管啫？你老母佢乜撚嘢都可以假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大陸乜撚嘢都可以假，你監管完之後，屌你係啊！嗰啲疫苗真啊，可能轉頭俾人換撚咗去賣噶嘛？大陸係會出現依啲咁嘅嘢噶嘛？屌你老母，點樣引領全球啊？個恐怖程度引領全球啊？係咪先？ 同埋咧，最緊要係影響埋其實而家香港呢邊嘅，因為嗰陣時候其實上年啦。上年同前年都係啊，嗰啲乜鬼嗰啲針咧，成日都唔夠針噶。 唔係即係 唔夠。 即係宏觀曬所有嘢啦，即係你講撚翻啲毒素。喂，屌你大陸人都唔撚信你啲疫苗，屌你。 係噶。 近越嚟越唔撚信，屌你仲大鑊過奶粉啊！你明唔明啊？喂，奶粉我都可以屌你老母閪沖一杯飲下我自己。 應該唔會死嘅。 即係或者都可以攞個義務，我冇撚理由屌你老母。我去醫院屌你老母閪去打疫苗，屌你老母閪。我叫個醫生屌俾兩滴我翻去屌你自己化驗咗先嘅，冇撚可能噶嘛！喂，依啲嘢又係即係所以去撚到依啲咁撚樣，喂屌疫苗啊鹽撚仲有問題，依家睇撚到嗰度屌細只到屌水蛇春咁撚，由2004年屌你去撚到嗰度跌超過十單， 係啊！ 我屌你老尾閪加撚埋都冇十五年有十單，屌你老尾閪！ 呢啲人暴咗光嘅， 暴撚咗光嘅，屌你嗰啲咩死廿二人嗰啲。屌你老，喂！今次出事啊，石家莊啊，呢度啊出事呢一種啊，係2010年開始接種嘅喎。屌你老，2010年接種，你接種到依家都百幾人中招，你鳩噏啊！屌你老尾閪！ 好似之前夠如果你睇翻新聞之前有一單咧，講咧上面冚住咗咩愛之村嗰度咧，記唔記得一單咩啊？ 嚇！愛之村係唔止一條喎，大佬，你知唔知啊？ 咁我又唔知咯， 所以你小心啲啊，翻大陸知唔知啊？哎，真係 愛之村好恐怖呢個。 咁即係你屌你老尾，咁啊呢一樣講到講完啦，係嘛？你有冇嘢補充啊？跟住 呢單嘢啊，其實都冇咩補充啦。大陸人都唔信嗰度啲疫苗，講真。 屌你老母！即係咧，喂！ 只不過唔明白點解陳富富真要咁樣講啫。 我每一集都會即係盡量揾呢啲新聞出嚟講講。今日真係唔好意思啊，啲資料真係啊比較差少少。我只不過咧想講咧，屌喂！有好多問題咧，中國依家發生緊嘅。我上次都講過啦，非洲豬瘟嗰啲講咗好多次啦，即係搞唔撚掂一定係。你要搞撚掂非洲豬瘟，你首先要共產黨倒撚咗頭先。你要成個管治國家嘅方式轉撚咗先得噶。你而家疫苗都係噶，你疫苗呢一單嘢都係噶。 制度上。 屌你老闆閪！你屌你喂！你屌你我喂我屌我我依家你當拉撚曬啲肇事嗰啲人走去打撚曬靶啦，得未啊？屌你老母全撚部屌你老母閪全部重罰啦，拉撚曬啦，咁點啊？屌第二班咪屌個制度有問題啊嘛！屌你老尾個閪，即係點解會啊？成日攞呢啲出嚟講，其實屌你老母閪大撚擺呢啲啦！屌喂陳鳳，屌你老尾沙士嗰陣時，屌你都係啦！你諗臭屎物冚到咁撚樣。我哋不斷出現緊嘅喎，其實依啲屌你老母真係屌，依啲都係焦土新聞裏面嘅屌，咪你同你屌你老母共產黨倒數緊咯，係咪先？即係佢倒數又話睇下你啲人忍得幾撚耐啫嘛，屌你睇下喂睇下你十億人，睇下十億人湧唔湧多落嚟香港打疫苗，屌你老母閪！ 其實好多人好想落嚟打，只不過落唔到嚟打啫。 喂大佬，屌你老母，喂有啲好撚大鑊嘅，屌你有啲。喂，有啲靚仔打完佢嗰啲疫苗，屌你乜發燒發屌你幾個禮拜燒？我屌你老尾真係，喂我一睇一睇，哇發幾個禮拜燒？喂，我依啲喪即係我啲喪屍迷嚟噶嘛？我依啲即係我頭先想攞出觀點。屌你老尾有朝一日真係會唔會由屌喂喪屍病毒由依個大陸傳入屌你老母依個香港？即係如果我係編劇咧，我會即係如果你話我寫一套喪屍片咁計咧，咁我會寫屌你喂，依一種喪屍病毒係由大陸屌嗰啲疫苗生產商屌你嗰啲假疫苗嗰度 講埋長生添， 係啊，佢老母佢仲要假嘅瘋狗症疫苗咪啱咯，屌你佢有啲假瘋狗症疫苗啊嘛，瘋狗症變喪屍啦，好啦，咁跟住咁啊，陣間都講埋少少沙中線嗰啲嘢，咁跟住接受。接封煙啦，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 咁睇下，如果冇就我哋再講，睇下再揾我哋 做 嘅 就 第二啲嚟講嘅。 屌啊！大把嘢屌啦，即係泛民又屌，建制派又屌，話俾你知。 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好嘅。